大家好，今日系芒向編輯部。我哋录音嘅时间咧就系、是、2017年7月28日。咁有我 Raymond Wong， 有我真 BC， 有我易德台阳， 仲有许留山， 齐脚又系四个人， 四个人一台。 好，开台， 开台啦。咁啊，一开始就我讲先啦，我就即系都要同大家道歉啦，讲嘢又可能甩甩咳咳。咁咧，我哋就回应一下啊啲网友啦，同埋一个叫有台大典嘅节目嘅。咁啊，第一件事咧就系、是、上一集咧，我哋讲啊芒果佬同埋啊盖达。咁啊，中间有 cover 到一啲关于灵童嘅嘢啦。咁啊，大家嘅睇法可能有啲唔同。咁啊，睇法唔同嗰啲我就唔讲啦。咁我就讲翻我哋即系对我哋嘅批评啦。咁就系冇理据或者。理据是不够的，譬如说芒果佬是衰人或者盖达是有问题。咁解释返先，多谢，首先多谢佢哋嘅意见啦，即係呢个系即係我哋会继续努力啦。 好有心机喎，即係听晒我哋啲节目嚟到再俾返名我哋下。 係呀，其实好事嚟嘅，其实好事嘅，真係多谢。真係多谢。我哋即係都好谦卑嘅，咁即係我认为呢，因为我哋嘅节目呢会有即係好多集啊，即係我哋讲芒果佬，我諗每一集呢都会有返10至15分钟係讲芒果佬嘅。咁我冇可能呢每一集都讲得咁仔细。因为如果我好仔细咁讲啊芒果佬同埋盖达嘅事迹呢，咁可能连续马拉松做节目都做4-5日。唔停咁做都未必讲得完。咁我哋冇可能好仔细咁样讲，所以即係我哋就会嗰、那个仔细度细致度可能都系未及大家嘅要求。咁为咗解决呢一个问题呢，咁我哋就諗咗一样嘢呢，就系、是、叫即係好似老萧讲史记咁样。咁啊即係讲返呢个芒果佬同埋盖达啦，同埋即係佢嗰条肠生出嚟衍生出嚟嘅政治怪物。咁我哋就可能要开一个新节目啦，咁英文名就定咗㗎啦，咁就叫做 Mangology101。 正。即係有啲人就话咩红楼梦就红学啊，即係我哋呢个芒学係咪 可以咁样讲啦，即係咁我哋就会即係会做多啲资料搜集啦，咁亦都会讲多少少佢嘅过去啦。譬如有好似佢就係嗰个有台大典呢，就批评我哋话芒果佬点解话芒果佬鍾意去滚呀、啊。咁呢一样嘢呢就唔係我讲嘅。呢一样嘢係佢自己讲，係芒果佬自己讲呀。咁如果你抄返呢一期嘅一周刊，嗰时仲有呢、這个芒果佬呢仲有间牛肉面铺嘅。 係。 咁佢就。 玉米牛肉面。 系啦，玉米牛肉面。咁佢太太嗰阵时就揸庄啦，当然就系即系做喺嗰次嗰阵时咧，仲喺花园街嘅。咁咧一周刊嗰阵时咧就访问过佢嘅。咁因为芒果佬点解会值得访问咧，就系、是、因为佢嗰阵时咧就啱啱信咗耶稣。咁咧芒果佬咧就话自己佢咧就戒咗赌，就唔会赌马噶啦。 咁但系咧最近都仲赌紧嘅。 系啊。 系咯，佢仲喺节目度自认话，自己，哎呀，我呢排赢紧钱啦，又入去饮红酒啊，吹咩嗰啲咁样嘅。 咁佢自己都承认啦，即系我哋如果讲赌马，佢都唔会反对啦。咁但系讲佢嫖咧，呢一度咧，亦都系佢自己讲嘅，因为佢就话自己戒到赌，但系咧就戒唔到嫖。呢、這个系佢自己讲，系、有文字记录嘅。咁佢有时咧，下边细佬痕咧，佢都会去。即系有性需要咧，都会去揾啲姐姐嘅。 揿下钟仔咁啊嘛。 唔知佢揿乜嘢啦，即系可能去酒店啊，唔知啦。咁嗱，呢一单系 美丽华 啊。嗱，美丽华嗰单咧又另外一单，因为你爆美丽华嗰单料嘅人咧，其实系上过去花生台嘅。咁嗰个人咧，亦都系我朋友嚟嘅。咁其实嗰班人系我哋全，即系讲呢单美丽华呢单嘢嘅人咧，我系全部都识嘅。我哋系第，即系我哋最近嘅接触到咧，就系第三手。即系当然啦，有第一手就芒果佬同个事主啦。咁第二手咧就系、是，其实第二手都系我哋嘅朋友嚟噶啦。咁我哋咧就系、是、即系第三手，因为系朋友嘅朋友。 即系喺我嘅角度嚟讲、嗯，所以芒果佬如果系即系美丽华事件，大家唔知咧，我哋会喺即系我哋唔会再讲噶啦。咁我哋就会喺 Mangology 101嗰度，即系分一次嚟讲咯。即系芒果佬呢个女人汤圆嚟嘅，其实芒果佬系好受女人欢迎嘅。 系 呢一个系即系系仅次于真 DC 嘅。 哎呀，你呢句嘢真系好 劲啊！ 好大镬嘅，知唔知啊？ 如果就系真 BC 学埋识呢个煮牛肉面咧，可能就会开始再拉近少少。 我识煎牛扒嘅咁， 系啦， 唔系唔系，其实系真 BC 仲系劲过芒果佬嘅，即系我嘅意思系，即系芒果佬咧就佢系叻人嚟嘅，即系喺呢一方面。咁可能佢个下面识转弯啦，唔知啊呢、這个。咁我哋都唔讲，因为呢个系睇唔到啊，因为我唔知。 呢个真系冇证据啊，呢个真。 系呢个就真系冇证据，我哋有证据嘅先讲嘅，我哋唔会冇证据又讲。咁至于热狗啊，我哋冇证，热狗做好多 dirty job。热狗有一队人咧叫水泥队嘅，如果喺网上即系见过啲骂战嘅人咧，就会知道咧，佢哋水泥队有几招嘅就系，一系咧就投诉你 Facebook 用假名，一系咧就投诉你系细路仔用 Facebook。咁系如果你唔将嗰啲 details 交俾 Facebook 咧。你個 account 就會廢咗啦，或者係禁言一段時間。咁佢哋即係呢啲算唔算 dirty job 咧？可能喺有台嘅節目裏面嘅主持人咧，就唔覺得係 dirty job。咁辦法啦，大家觀點角度唔一樣。 係啊，因為嗰陣時佢企埋一齊同一個陣線嘅，成日做好多啲嘢噶啦。 係， 就係搞呢個搞嗰個。 全民有台咧就叫做熱氣二台嘅。 咁唔緊要啦，即係我覺得。大家 都 紧 要，系啦， 系都紧要嘅。大家爱国做嘅，其实即系网台界就系呢一样嘅好咯。大家求其有几支咪，咁我哋连录音室都冇，我哋根本就系喺 Skype 度录音嘅。咁即系系百花齐放，大家 系啊，冇错， 即系尽量即系都有一个发言嘅地方就好咯。我认为，咁冇必要讲到，冇必要闹到人哋咧就。无地自容咁，得人哋封咪嘅，自我封咪 咁唔好，咁系咪？ 但呢个就网台特色嚟嘅，系咯。 咁我哋就即系我认为就应该 想咁样咯，系咯。 啊，我系中意人言多啲吓，咁、啊、就算芒果佬 嘅 吓都唔系无的放矢咁样话佢咯。咁可能我哋嘅节目嘅形式就比较似啲普通电台以事论事嗰啲节目，就唔会屌到人哋飞起嘅。 即系拍晒台啊，青筋暴现啊，啲跟住饮两杯屎水喺度劲闹嗰啲。 我认为其实网台界嘅风气系要有少少改变啦。 嗯，冇错、 啊。你可以闹人嘅，闹人冇所谓嘅，其实闹人都有。但系我哋个台里面已经有人闹人啊嘛，咁我哋要照顾唔同 market segment 嘅听众咯。 或者我哋都唔系咁中，即系我哋几位都唔系咁中意呢一种做法咯，同埋系咯。 我哋亦冇需要咁样做啊，因为 冇错。 老实讲，即系除咗阿许留山之外，我哋全部都唔喺香港住。真心讲，其实咧，我哋都系尽少少绵力咯。尤其是我真系嗨唔到咩边啊！对于香港对于我嚟讲，我都讲过话，除咗我呢个太婆系撞喺歌连神国之外，我同香港队冇咩关系。即系只不过系觉得有兴趣啊，大家倾下，咁我哋就理性讨论嘅，唔需要谩骂嘅。我哋就系讲我哋信嘅嘢，我哋讲真话嘅，就系咁啦。嗯， 系啦，每人嘅观点与角度有唔一样咯，即系希望大家都包容啦。即系话我哋系共狗啊嗰啲，其实你可以攞出证据嚟嘅系冇问题嘅，即系我唔介意你话我哋系共狗，但系你要揾翻相应嘅证据出嚟咯。吓，咁样样。咁啊，台务讲完咯。即系都唔系我嘅台啦，呢、這个不过系我哋节目嘅咩啊？ 事务啊， 事务系啦，系啦，节目嘅事务讲完啦，咁啊，讲下一单嘢啦噃，咁啊， 我问啦，因为我问下啦，其实咧我就喺个局睇到几位兄弟喺度好认真咁讨论，就系一地两检问题，我就系外国人啦，其实咧我唔系好明白。佢成個 concept 係咩嘅？大家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下？其實我唔係好明白嘅。 你有冇試過喺加拿大坐飛機去美國？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喺加拿大过关去过关嘅时候，你系喺加拿大过埋美国关嘅？ 系啊，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咁就系、是、即系最简单解释咧，就系一地两检，就系佢嗰个地方里边有加拿大嘅嘅移民，即系 immigration、 嗯、 移民， 咁亦都有美国嘅 border force 喺隔篱。 明白。 咁样做。 明白。明白。 咁喺香港嗰个 case 嚟讲咧，就即系你过完香港嘅人民入境事务处，咁咧就会去到大陆嘅海关。咁大陆嘅海关过咗之后咧，咁而家嗰个佢哋提出嚟嗰个方案咧，就是、你过咗大陆关之后咧，所有你接触到嘅嘢咧，都会系行大陆嘅法律的。 大陆法噶啦， 系即系行大陆。 但系一个问题就系、是，嗰、那个地方其实系仍然系香港嘅范围嚟噶嘛？ 系冇错， 系 冇错。 呢、這个就令到大家觉得最违反咗基本，系可以咁讲咧。其实即系你可以话佢系违反咗基本法咯。 系啊，因为基本法有一条条文咧，就系、是、中国嘅全国性法律咧，就喺香港系唔适用嘅， 系啊， 唔适用啊， 即系唔适用嘅。佢哋嗰个讲法就系、是、因为。即系国家有啲法例咧，同即系香港现行嘅法律咧系有冲突嘅，咁、 嗯、 样咯。即系同埋大陆就冇所谓嘅人权法啊嗰啲嘢啦，即系亦都香港就唔会有所谓嘅行政拘留啦。即系最多就坐你48小时嘅啫，48即系冇证据就要放人。咁、嗯、国内就唔系嘅。 同埋你香港嗰48小时你可以保持 律师啊， 系啦，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嘅， 系啦，你除非你可以，我要律师嚟，我先至讲嘢都得噶嘛。大陆你就唔知啦。 行政拘留佢系 15天咯、啊。 实际嘅情况就系佢会打你一身咯、啊。 系啦，冇错。 同埋即系其实香港都会噶，可能即系香港而家可能都会，香港而家都 香港都会， 啲警察都会黑噶啦而家。咁但系就冇咁离谱嘅，相信都 系。即系未必真系会，未必真系会咁样抌你咯，即系未必真系会揼你咯。 嗯， 因为你揼完咧，你又要写报告啊。 系。 佢因为佢会个事主可能会去验伤啊，跟住警察要写报告，我都会烦噶嘛。 依家可能塞条链线俾你啊，怼条链线喺附近俾你绑，睇下自己床单啊。 你搞掂佢啦， 系啦，你自己嚟。 不过冇办法嘅，如果佢即系链线嗰两单 case 咧，就系、是、因为佢嗰、那个疑犯系。涉嫌咧系风化案啊嘛， 系， 即系就算佢自己唔勒自己咧，同一个臭格里边嗰啲人都会勒狗佢嘅，即系呢一个就系、是、即系最大嘅问题咯。 啱， 我认为 系， 即系风化案。 呢啲喺监狱死嘅，其实咧澳洲都有嘅，都有人试过咁样喺监狱就系俾人怼冧咗嘅。都几当时都几 sensational， 不过呢啲澳洲嘅黑历史，我哋以后再慢慢讲啊。其实我嘅屋企咧都有少少涉及呢啲咁嘅嘢嘅，就 可以分享下喎。第日 或者 小弟嘅 family 都有个出个通缉犯，同埋 系 藏杀人犯都试过吓，唔小心噶咋，咁咧就将来可以慢慢讲啊。呢啲所以 你屋企都系啦。 咁嚟咗百几年，咁点样都有少少识人嘅咁样，所以咧都系讲一句啦，你啲摩托车喺澳洲嘅话，冲住我嚟咯，我唔惊你啊，点都得啊，好，我哋继续嚟， 好， 咁咧我就想问个问题咧，嗱，我就听有台就讲咧，即系佢又举咗个，即系唔系啊 X 嘅先啦吓，即系佢举咗个例子就话。嗱、啊，阿郭文贵咧，如果嚟咗呢度，佢一上咗呢个高铁咧，如果佢跳出去咧，就冇事喎，即系因为就系好似话 identify 系净系车厢都系属于大陆噶嘛，即系路轨就唔系属于大陆噶嘛，系咪？ 香港段嘅隧道就唔系大陆嘅范围啊嘛， 嗯， 系啦，所以 但 系 佢将来会唔会再释法啊，或者用其他手段令到？条村即系连嗰条隧道都变成系大陆范围咧，有冇咁嘅机会？你觉得 应该会难少少，我认为。但系佢会唔会尝试去将嗰、那个现状改变？咁就好难讲。 即系而家大部分人担心咧，都唔系纯粹系话架车系大陆领土，而系惊佢开咗一个先例，咁就之后咧就会攞得上床上掀被冚嗰种啦，嗰种模式咯。咁 因为我就因为其实依家大家担心嘅嘢就系咧佢引用咗《基本法》嘅第二十条，就系话中央可以赋予香港一啲额外嘅权力啊嘛。咁佢依家就话想利用呢个二十条，就话我赋予一个权力，就系话你哋可以租呢、這个西九嘅地呢、這个车站俾我哋大陆，咁就价钱啊啲可以啦，同埋可以俾你哋批准那个法律上啊系用翻大陆嗰个公安法噶嘛。 嗯， 系啦。即系啲人变咗觉得系，喂，点解你要即系叫香港人自己自阉咯？佢哋嘅意思就系话， 咁即系亦都喺呢一个情况咧，就有人觉得系割地咯，就即系用割地嚟作为呢件事嘅最佳形容词，最佳形容词。咁我就有保留嘅，因为即系如果你睇到话割地嘅话，其实就。而家實際上就冇割地嘅，因為你嚇你條隧道都係香港啊嘛。咁 因為而家啲人個角度就係你唔算係割地咯，即係只不過係你分咗幾層車站俾佢哋管啫，嗰啲咁樣。其實某程度上，社長佢講得啱噶，你只不過有某啲人眼中只不過係提早咗過關啫嘛。 係啊，呢個就係我一直嘅論點，因為我哋內部有講過啦。係咁。对于成日翻中国嘅人，即系翻大陆做嘢嘅人，佢哋觉得，即系我认为啦，佢哋就唔会对大陆嘅法律系有极大嘅反感，因为佢哋惯咗，即系好似松泰嗰啲喺大陆读过书嘅人咧，咁就可能就觉得冇乜所谓啦， 冇乜所谓啦， 因为 谈判都 系，因为有某程度上就系你会觉得，喂，我即系等于咁，你翻大陆。某程度上，你有啲嘢你知道，喂，我一過咗去到大陸關，我就要小心提防，可能會唔會有賊啊，或者會唔會有啲咩人嚟有人埋嚟 埋身 啊？係你自己即刻個警覺性會提高 噶嘛？個心理唔同噶，個心理係。 但係即係如果係即係站喺即係我自己睇呢件事嚟講，我就會覺得即係點解你要喺香港畫即係心臟地帶畫一忽出嚟變咗喺大陸嘅地方咧，因為你依家畫得到呢一個口岸，即係你話呢一個位置叫做一個口岸啦，嚇佢哋唔係話割地啊嘛，話我哋依家喺個口岸啫嗰啲咁樣。咁如果你喺香港其他地方，嗱等於佢咁蓮塘口岸佢哋依家搞緊噶嘛，你都可以話方便佢哋一地兩檢，你連嗰度都可以再租埋出去嘅喎，你租得一個就可以租埋另一個嘅咯喎，咁你個範圍就越嚟越細嘅咯喎。 咁啦，即係我就。认为咧就有可能系倒翻转嘅，即系好似深圳湾嗰度咁样样，咁就变咗系香港租大陆地方。咁 睇，但系深圳湾嗰度系香港唔系过去嗰边发展嘅，嗰边唔系属于香港，只不过系话大香港嘅法例可以喺，其实香港法例其实冇话明唔准喺大陆用，唔可以喺大陆用噶嘛，所以深圳湾就可以嗰笪地方。租咗嗰、那个，你可以话系租咗啦，俾咗一个位置系香港做一个过关之用啦，而嗰个地方系俾香港人实行到佢哋嗰个法律啫嘛。 咁但系点解香港系唔得？系咪因为就系有基本法呢样？ 系啦，冇错啦，即使其实保障咗写嘅基本法都写得明噶嘛，大陆嘅法例系唔可以喺香港度实行噶嘛，咁依家就变咗违反咗咯。 咁佢系咪如果系嗱，我又问一个问题啦，如果佢系。因为佢已经释法咗好多次噶嘛， 系 咁佢可唔可以释法咧？ 冇错，我都咁问。 咁你释法咗，咁你变咗就唔系一国两制噶咯？即系你可以咁样嘅，你咁样打横嚟嘅。你话要香港实行埋大陆嘅法律，你可以咁样去释法嘅，即系你可以废咗嗰条去嘅。 咁不如修改基本法，你不停咁解释，扭来扭去。 但系佢从来都系一个禁区嚟，唔知点解，好奇怪喎！真系你阿台勇，你讲得啱，其实应该修改系仲啱嘅，即系之前就算系之前释法嗰啲，佢都可以修改啫。但系佢哋冇行呢条路，佢哋一直都系 基本法系圣经咁，唔可以掂。 我即系如果我自己就咁睇咯，即系你嗱，好老实讲，你大家睇翻香港嘅楼市咧，你其实都喂大家都知噶啦，你好多楼即系。 點解會炒貴咗？即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大陸嗰啲有錢人落嚟買咗噶嘛。咁佢哋點解嗰陣時要咁樣去買法咧？佢哋自己都知噶。你就貪香港係行緊呢個普通法嘅啫嘛。即你嘅財產唔會被 財產嘅保障 係你有保障，咁你先至喺香港買樓同埋享有香港嗰、那個即香港身份證嘅啫。咁如果你自己，即牽涉到呢啲利益嘅人，你自己都知道心里有數，一定係大陸有啲高官啊，都會有噶啦，都有唔少噶啦。咁佢點會擁冧呢樣嘢啫？ 我唔認為係大陸要求香港要咁樣做，即我自己嘅睇法就唔純粹係咁樣樣，係有啲人主動跪低去拉大陸嘅。即我個睇法就係，即香港裏邊嗰啲官係好有問題嘅，因為你一地兩檢其實佢哋係好早就 push 呢樣嘢，就算即我睇翻以前嗰啲舊，即我有啲朋友喺港鐵度做嘢啦，咁啊睇過佢哋嗰啲機密，所謂嘅機密文件咧，都係講緊都係七八年前嘅機密文件，咁而家就唔係機密噶啦，相信。咁佢哋其實好早已經講要一地兩檢，同埋佢哋好強調一樣嘢咧，就算做任何嘢咧，佢都會有一個即嗰啲任何啲文件咧，都會有一欄咧係講。是政治考虑。咁佢哋嘅政治考虑呢就唔係话要即从来都唔会讲话一国两制嘅。即一国两制係最紧要保存嘅嘢，佢唔係咁样讲嘅。佢就係会话嗱，我而家读少少出嚟，咁大家即如果我听日俾人拉咗或者听日有人赔钱呢，咁即要俾人告嘅话呢，要俾人告到要赔钱嘅话呢，咁大家听咗就都可以话係抵返嘅咁样啦。唔好意思啊，你等一阵先。而家讲咧就系、是，咁佢有譬如有难嘅政治方面咁佢其实咧好多都会讲话要能够充分体现香港同内地嘅紧密合作，呢个系第一点嚟嘅。咁第二点咧就系、是、能够促进铁路共同拥有嘅精神。即系条路咧都唔系你香港嘅难，即虽然系俾晒钱，但系咧其实系共同拥有嘅。咁第三。就是有利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未来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融合。这篇这个文件是2010年的。即他们就政治的考虑呢，一国两制从来都不是考虑的要点。 应该这么说，他讲这些呢其实是可以接受，即是其实是没问题的，他讲的这一堆东西。即个发展啊，或者经济上啊，点样融合啊，冇问题嘅。但系你唔可以因为以呢啲为理由而破坏咗即个基本法，你喺香港变咗可以变相行使到大陆嘅法律啦嘛。咁佢仲要有啲矛招嘅、哦，咁佢仲系要话嗰、那个唔系全部执行晒大陆嘅法律嘅、哦，佢话民事法咧咁就唔包嘅。即系嗰阵时阿社长，即可能我哋自己内部地喺度讨论嘅时候咧，你都有讲嗰样嘢噶。咦，咁车出嗰个地嗰、那个叫咩？地下管道嗰度咧，即系嗰个路轨，即系、那个系冇错嗰个位置咧。咁如果喂到时嗰度有事，咁边个嚟啊？啲咁诶，得民事上系跟翻香港，得你保险嗰啲，你 claim 翻香港嗰啲啦。即系有啲咩合约上嘅嘢咧，或者可能有啲做咗啲咩甩漏啊，咩古灵精怪嗰啲咁样咧。就都系香港用翻香港嗰边啲法例嚟到搞咯。 其实就好有趣嘅成件嘢就 系啊， 因为我觉得本土派嘅人咧，其实做咗好多嘢嘅助力。佢哋其实我认为就系、是、提呢个方案出嚟嘅人咧，佢都系机关算尽嘅。咁样点解要架车系大陆嘅咧？其实有一样嘢就大家而家都未有人挑明呢样嘢，就系讲。生出嚟嘅细，即系喺架车厢生出嚟嘅细路，究竟系香港人啦、啊，定系大陆人呢？ 哦，大陆啊嘛，讲咗咯，讲咗咯，即系你未去到香港嘅范围，即系未过到 香港境，未过 关系啦。佢咩？因为唔佢，因为佢嗰层大楼咧，可能佢系有四分三度，好似大概四分三都系大陆嘅范围嚟噶嘛。即系你一定要过咗嗰度先至，嗰度开始生，你先至算系香港人咯。 嗯，咁如果佢有即係有 emergency， 譬如一定要生，咁但佢又生唔出去烂产咯，咁你送唔送佢香港嘅医院 呢？佢喺嗰度。 呢啲係好 係啦，冇错，呢啲係一个 scenario， 係啱啊。 呢啲但係呢啲唔係个问题嘅焦点嘛，即係好似许留山话斋，就係、是、 你破壞咗一國兩制，即係其實阿大班就講通啱，個焦點就係因為破壞咗呢個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但係嗱，我嘅睇法有啲唔同啦。你而家香港個民情係好奇怪，即係佢哋係特別憎大陸人去香港生仔嘅。咁好快咧就會有人咧將呢啲譬如話車廂係歸大陸嘅設計合理化。就喂，我都系为咗保障你，即系好似之前诶，点解第一次要释法？你记唔记得？大家记唔记得第一次点解要释法？ 双飞嘛， 系咯，第一次释法就系为咗双飞有冇居港权，而去做嘅。即系我就认为，即系 其实为咗反对派而做嘅， 佢系度身订做嘅，专登，即系佢系讲咗而家系大陆嘅个车厢，我认为佢系好聪明嘅做法。佢但系就好容易。将你反对派推向 塞住反对派把口 嘅敌对面啊，因为如果好似阿大班话斋，你用美国模式就得啦。咁但系美国模式就好得意嘅，即系如果喺加拿大过咗美国关之后咧，你又入翻加拿大境嘅，因为你喺机场里边嘅，个机场系跟加拿大法律。 加拿大系啊，冇错。 系即系佢基本上就系、是，如果用大班讲嘅方法就系、是、你可以喺度检查证件啊，乜乜乜乜，但系一过咗嗰个关咧，又翻翻去香港嘅管治，咁系喺呢个问题咧，就会好快又好容易就会俾人扭翻转头啦。就话如果过咗关之后就系香港嘅，咁即系你架列车一入嚟香港境内，咁佢就系香港人噶咯。如果佢喺架车度生仔嘅话，佢已经入咗嚟，你赶唔到佢走。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因為香港嘅民情係好奇怪，佢哋即係我認為就係香港人係好排外啊！即係好憎大陸人，係憎到一個地步咧，就係 唔理智啊！ 係，我覺得係俾會佢係唔理智之餘咧，仲會好容易俾建制派利用咗，而不自知。 嗯嗯， 佢、 嗯、 哋今次整呢個咁嘅車係中國嘅條文出嚟咧，其實係好醒目噶。因为一般可能浅蓝啊，一浅黄人咁就收货噶啦。你总之大陆人唔好嚟，或者本土派都会收货，因为大陆人嚟唔系咁容易嚟得到。 系啊，冇错。一浅蓝嘅要求低嘅啫嘛。你总之你就 即系 care 啦， 唔 care 提早30分钟啫，唔系问题， 早少少啫嘛。 又或者佢哋觉得我唔入嗰个范围咪 OK 咯，跟住几层啫，俾佢啦。 呢 个浅黄 系 啊， 咁呢个就可能系深黄嘅咩啦。新王嘅角度就是我避开咗你个高铁咯，以后唔坐霸坐，咁我就唔会去到你嗰度啦。咁其实呢单嘢系我认为系比好多人谂得棘手好多。 系啊，会啊，因为你即系你要即系当系一个民主派或者去依家嗰啲泛民啦，点样去令到市民觉悟到呢样嘢咧？你其实用法律理据咧，好难 sell 噶。你一定觉得我唔掂佢哋咪得咯，冇嘢噶啲咁样。但 系我唔犯法，有咩所谓啫？即系最紧要就系呢一样啊！即系香港人又好得意嘅，佢哋话我超你啲法律系管啲犯法嘅人嘅啫，我唔犯法有咩问题啊？好多人讲嘅法律，即系好多人挑战，即系呢个23条就系咁样讲啊！我都唔会做啲伤害国家嘅嘢啦，咁我惊咩啫？ 两睇咯，即系你自由，即系自由嘅精神有一样就叫免于恐惧嘅自由嘛。即系如果你始终你喺香港嘅范围里面系可以实施到大陆嘅法律嘅话咧，你始终都系令到市民有唔安心噶嘛。 哇，呢个好难，呢个可能要再详细啲，再深入啲讲下，即系大陆嗰个可怕嘅地方。 系啊。 咁啊，暂时 cut 一 cut 先，咁啊，因为时间都差唔多都一节啦，咁我哋等一阵再翻嚟再讲第二节。